每一次唱歌会很开心，虽然还不知道歌词的意义，跳动的节奏，优美的旋律，快乐就在歌声里。 每一次唱歌，它勾起我回忆，童年的我也是无忧又无虑，自从有了你，我忘了压力，幸福就在歌声里。我们的世界里， 这里有音乐呀， 这里有游戏，还有那妈妈做的鸡蛋饼。 春天在哪里呀？ 春天在哪里？ 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。相信明天我们能创造奇迹。每一次唱歌会很开心，虽然还不知道歌词的意义，跳动的节奏，优美的旋律，快乐就在歌声里。 每一次唱歌，它勾起我回忆，童年的我也是无忧又无虑，自从有了你，我忘了压力，幸福就在歌声里。 相信明天我们能创造奇迹。